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五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买标志到汇金，南有汇金科曼，北有汇金德通，标志4008高端智能 SUV， 汇金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奥力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力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没有大动作，怎敢惊动您？4月15日10点，全新奇骏上市发布会在涿州东风日产 4S 店举办，到店有好礼，购车有惊喜，分期付款、二手置换任您选。电话0312-366-9210。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8年或16万公里质保。 全新景逸 X5 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 疯狂见地，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疯狂见地。疯狂见地有幸采访到了出海帮的创始人周颖。周总你好。 大家好，我是出海帮的CEO 周颖。 介绍一下，出海帮这个项目具体在做的是什么？ 那我们出海帮呢，是通过海外 B2C 平台，比如说这个亚马逊啊、易贝、速卖通、雅加达，然后以及我们自己的独立网站，切入海外零售市场，帮助中国企业品牌出海。我们公司呢是成立于2016年5月份，总部是在杭州。 具体在做的什么的事情呢？ 我们主要是帮助这个厂家去做这个销售。对，其实说白了是 2B 然后 2C 的业务，就是首先通过厂家去做海外销售，然后再 2C 吐到这个海外这个C 端的用户。 那你们是自建了这样一个平台吗？ 这块是这样的，我们分几块吧，一个是基于海外已经有的平台，像亚马逊、易贝、速卖通这些主流的平台，然后呢我们自己也有独立网站，也有自己的独立的 B2C。 自己网站上的一些产品都是您跟 B 端去合作，然后来去您去平台上售卖的。 是的是的。 其他的一些平台有哪些差异化？ 我们的产品的话主要是包括几块啊，一个是那个户外用品类，然后一块是服装啊，然后还有一些 3C 类这一类型的 进口的一些。 是我们主要是面对海外，就是出口零售这一块的市场。 那为什么想着要做这样一块业务？ 这块是这样的，因为的话我们的其实企业的这个愿景是帮助这个中国的传统企业做海外的这个品牌零售嘛。 什么样的产品可能你们可以去服务或者帮助他们做海外零售这块业务？ 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看一个那个它的产品符不符合欧美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心理吧，然后还包括一些文化方面的，就是这个产品本身啊符不符合他们的这个需求。然后还有就是说从我们角度出发，我们是希望选择一些就是彼此认可的，然后能深度绑定的一些合作伙伴啊，来这样走得更远嘛。 国内有自主品牌的一些店面 还是怎样的一些合作方？ 其实这种都会有，因为那个像中小企业的话，像江浙这边的话，很多中小企业，比如说服装，有很多这种中小的这种服装厂嘛，对吧？它本身可能自主品牌这块呢相对弱化一些，然后但是这个生产制造的供应链这块的能力是非常强的，然后这块也是我们的一个合作的群体。然后还有一些的话，就是一些知名的国内一些知名的品牌，现在也在陆续去开展跟我们这边的合作，就是体量比较大的。 为什么会有这些品牌选择与你们一个初创的互联网公司去合作？ 这块的话，主要还是说跟那个我们一个团队的组成，然后以及我们自己的资源相关的一些关系。我们团队的话，就是我自己的话是做那个互联网从业已经十几年了嘛，然后的话之前其实也是一直在做电商这块的项目，然后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呢是在供应链传统供应链这块已经做了快十年了，然后呢他是大概2015年的时候开始做亚马逊这块的，他之前也做过一些品牌零售的，就是国际品牌零售这块的工作，之前在那个吉尼亚然后以及登喜路这些知名公司都待过的，所以他对这个零售前端到后端包括供应链端这些都是有非常深刻的这个理解，然后以及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些国内知名企业的资源，所以第一时间就对接了。 你们有没有同类的一些友商的出现？ 这块是这样的，那个友商这块肯定是不少的，特别像那个深圳啊，然后那个广东那边，他们这块跨境出口这块零售这块是非常发达的，但是呢我们的模式可能会跟他们有一些差异啊。我们其实是自营加上联合运营的模式，就是说我们自营本身会选一些特定的我们自己适合的品类去做一些深耕，然后的话还会结合一些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有优势的产品本身有优势的一些工厂啊外贸公司啊，然后我们会跟他组成一些联合运营的方式，就更深度的一些合作，就是在我们自有自己不涉及的这些品类做一些联合运营，然后我们打造一个综合的这个品牌矩阵。 那你们的 SKU 是如何规划的？会不会选择一些爆款？会不会选择自己专属于自己平台的一些产品？ 就是我们分几块吧，一个是我们会根据市场上一些热度比较高的一些产品，然后我们会做一些设计上的调整，然后更针对就是更适合欧美的这种用户的这种需求的调整，这是一个啊。然后的话我们自己也会独立的开发一些，就是我们自己对海外的市场的理解，对海外消费者的理解通过这个需求呢，然后自己也生产一些针对他们的需求的这种产品都会有。自营业务是主要的，之前自营这块做了大概有一年半了，然后自营这块的流水在80万美金每个月然后现在每个月还在逐级上涨，然后预计下个月能到100万美金每个月。然后联合运营这块的话因为刚启动不久，然后我们目前的话跟大概有2-3家这种工厂深度绑定了，然后再做一些联营的这种方式的规划。我其实还是定义成一个品牌方嘛，就是说我不管是在亚马逊还是易贝速卖通这些平台销售还是自己的平台销售，其实对外我更想打造的是一个零售的一个品牌，就是针对特定的这个领域所以的话这个其实在哪个平台销售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我的这个品牌让欧美的这些消费者认知到就可以了。 这个品牌就叫舒海邦 不是，我们有很多子的品牌， 通过你们这样一个好的渠道来去销往国外，让国外对国内品牌有一个更多的这样一个认可，而且增加品牌的一个凝聚力和信任度，是这样。 其实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的品牌，就是比如说我们针对3C类的，我们有自己的产品的一系列的产品品牌，然后包括针对服装的，我们也有一系列的自营业务。自营的话就是自己的品牌，然后工厂合作的是他们的品牌，这个会不一样。 自建工厂来品牌 是，其实这种还是 OEM 的方式，就是说工厂那边根据我们的需求然后定制。 做的这段时间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和问题，又是如何去克服的？ 说实话我自己的话之前是互联网出身，然后对这个跨境这块其实也是一个新手所以的话其实规划上可能早期会出一些战略上的一些失误，然后但是说后面的话经过发展过程中然后及时的调整了。 B端维护方面 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好谈了，有越多的弊端去信任你的选择与你合作了，但最开始可能是不是很顺利。 对，这个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像我们以前刚开始做的时候，刚开始向弊端市场去推的时候，都是我们去找别人合作的，这种偏多一点。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当然我们现在也在对外寻找一些合作，但是的话更多的是一些工厂主动找他合作。 那上一节我们聊到了出海方的商业模式，聊到他们从零到一的发展的过程，下一节我们再来到出海方创始人周颖周总他自己的一些职业的经历，包括对项目未来的这样一个规划。 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做的一些项目其实每一次都是在风口上做的啊，然后的话我对这个每一次项目的这个选择可能还是有些商业嗅觉的吧。所以的话其实在这个15年的时候，我在看这个相关的项目，对出口这块零售这块，我觉得这个已经到了一个爆发的这个节点啊。所以的话再加上我碰到我那个合伙人，因为他之前是在做传统供应链，然后15年的时候也太多亚马逊了嘛，所以的话刚好这个节点大家都聊到这个事情，然后就一拍即合，就开始启动这个项目。我们其实主要还是两个合伙人，就是核心合伙人啊，我自己就不说了，然后那个另外一个合伙人就是我刚才说的在这个传统供应链以及零售方面他已经有快十年的经验了，然后15年开始做亚马逊的所以这块的话基本上运营整体的负责公司的这个运营都是他在做的，就是亚马逊这块包括其他平台的运营的话他带领这个运营的团队，然后帮我们完善这方面的工作。 明白。那您自己的这样一个平台的技术方面，网站的一些架构都是采用怎样的方式，是自建的技术团队还是采用外包 对，我们的团队技术团队是自建的。对，然后呢这个团队而且之前我们是就是从别的公司那边去挖过来的， 会做一个把国外的好的产品推向中国的这样。 进口这块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话创业团队其实精力还是比较有限的我们主要就是做出口，然后基因其实团队的基因还是偏出口的，然后的话进口的玩法其实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现阶段肯定是全力去把中国的品牌带到全世界。当然进口它这个本身也有红利，也存在红利空间的，所以这个是以后的话我们可能会关注这块市场，但是近期应该 有没有选过一些资本的帮助。 我之前的话通过几次创业其实自己已经有一些积累了，因为我之前做过互联网金融就保险平台，然后以及后来又做了那个团购的平台，其实两个平台都被收购了，所以自己的话手里还是有一些资金的所以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也用了部分自己的资金，这个压力倒不是很大。然后后来的话是我们也是前段时间上个月嘛拿了那个天使轮的投资，然后是一个500万的投资，四腾资本投的。然后呢四腾资本这边呢要说一下，他也是我们十几年的朋友了，因为我第一个创业项目就是跟他那个老大一起合作的，所以的话其实这些年都是有他们的支持，然后陆陆续续我们就做了几个项目。 这个信任是基于什么方面考虑？ 第一呢是他们确实对这个跨境出口方向非常看好，因为他们也觉得到了这个行业的爆点的阶段了。然后第二的话对我们的团队很认可，因为我们团队的话包括我包括我那个合伙人，就是我们从互联网以及传统的供应链这块都是有比较强的实力的。然后第二个的话因为我跟他已经是15年的朋友了，然后我们已经知根知底了，就像他对我就像大哥哥对一个弟弟一样的，所以的话其实这块熟悉就非常非常熟悉了，大家彼此都是非常认可的然后所以就一路支持吧，支持到现在。 在创业过程当中您说了您自己其实也会做一些天使的投资，那在这两个身份的转换方面您如何去定位的？ 其实我觉得本质都没有什么区别吧，就是我其实真的也是个新手，因为我们其实也是投一些就是从朋友这边看一些合适的项目然后就投了，然后其实在投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作为一个创始人一样的在关注和帮助这个项目其实跟创业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可能一个是我就是如果是自己创业的话可能 不仅是要投钱，对吧？我还要更多的精力放到这个运营里面去。但是别的朋友的项目我投了之后呢，可能更多的就是说关注帮助他成长，然后给他介绍一些人啊，引入一些资源，然后更多的还是看着他一步一步成长，这样子。 嗯，明白，就是干预性少一些。 对对，是的， 嫁接的资源多一些。 是的是的。 嗯， 那下半年的话是这样的，我们内部定的目标是到今年大概12月份，我们是希望把这个销售额月销售额做到500万美金以上，目前是这样。然后公司的团队规模大概在150个人到200个人之间。 那弊端合作方面呢？ 弊端合作上面是这样的，我们今年的话大概是想和100家这个传统的这个企业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用他们的品牌，然后我们已经帮他在海外已经构建起来相应的这个平台，然后包括在亚马逊的一些主流平台都已经有布局了。 那自己在创业过程当中有哪些感悟呢？ 创业的人的话还是更多还是坚持吧，要执着，就是看准自己的方向，然后一定要坚持下去。我说点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教训吧，就是我其实之前呢做了很多的项目，然后呢每一次其实虽然说结果还好都被收购了，但是呢一般也就周期也就在3年左右啊，我就可能没有说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第二这样的规模。然后呢，所以我觉得在我接下来的创业的路途中呢，我希望更多的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然后把这个对把这个项目做到至少前三。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 稀有灵犀，轻松手袋，即日起到北京沃德龙顶购买吉利帝豪 GS 手动挡车型，悦享2年零利率。地址：房山区演村镇演村公交站北侧100米，详询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办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2里对面，400-078-0808。 东风悦达起亚 KX7 大气座 SUV 震撼登场，届时汉清红与起亚店全车系优惠促销，给你绝对的惊喜，到店就有礼品相赠。你身边的 4S 店订车热线570-33993，570-3399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有你会叫我孩子，用你深情的方式，样的称呼只有你知我知，可以尽情感觉，不必费心解释。